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9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星期一咧喺六点钟将会出现嘅有音乐sauna呢个环节嘅。 今日同大家听嘅呢一个音乐类型啊，就系 deep house， 系 即系 house 嘅一个子分类啦。 到底有几 deep 咧？ 系啊，因为系都有听众问嘅，因为上个礼拜好似我介绍。嘅時候啊，上個禮拜五講起一個Super Bowl 嘅表演 DJ 啦，叫 Cascade， 咁跟住又講到即係佢有某啲嘅歌係喺千禧年代嘅時候都係喺 Deep House 一個呢一種音樂類型嘅 movement 當中嘅一個參與者啦，牽涉喺當中嘅音樂人，跟住都有聽眾話：哦，個 Deep House 不如都講下啦。咁呢一個類型都待咗喺度一段時間，其實好多待咗喺度，成日都係睇幾時攞出嚟講嘅啫。 心情到就攞出嚟講。 係啦，再加上呢個星期啊，相對濕度非常高咧，湿湿立立啊，听下啲阴阴沉沉。 我以为你话要听相对湿度， 相对湿。我今日瞓醒见到好多人 post 出嚟啦， 真系好湿。 我依察觉变化湿度啊嘛，系咪先？ 系啦， 系啊。咁所以今日就会讲下deep house 呢个音乐类型啦，系啦。咁今日咧，好想同大家 update 一下呢个状况。 话说 上个星期 啊，我哋各自都失去咗啲嘢啦。 系我话失去咗，即系听力降低咗啦。 系 你就系个声带讲嘢喉咙各样啦。 系 总之系啦，把声唔舒服啦。咁都星期四、星期五嚟噶嘛？系 星期四 嘢定系嘛？我唔记得咗边一日啦。 星期五啊， 系咁跟住，总之我哋就话提醒大家，即系要照顾下自己嘅身体啦，呢个新年身体健康啦，系人一脚系啊。咁应该星期五嚟嘅，再加上我知道大家平时譬如听歌好惯戴耳筒咧，咁即系嗰个音量其实真系要控制一下。知道大家中意听歌，系嗰个音量其实好紧要。 你终于都有一个领悟喺度啦嘛。 因为听歌真系会好中意放大声啲啊，听好仔细啊咁样啦，但系真系对耳仔会有影响。我都经过咗呢次惊一惊咗，我都有提自己尽量细声少少啦。咁咧即系纠缠咗呢一个耳，我话右耳系塞塞地啊，有啲好似耳鸣嘅感觉，咁我就好担心咩事啦。 有冇去 check 下即刻？ 我冇去 check 嘅，我谂住睇多几日先。 Okay. 即系我都有问我阿妈，我话啊呢个状况有冇试过，或者佢觉得系点啦？唔知点解噶，第一关一定系过阿妈先嘅，唔系好想使钱睇医生住嘅。即系阿妈用咗咁多年嘅生活智慧，系啦，一个家居智慧，同埋佢认识咁多啲街坊街里，总有啲人出现过唔知咩状况咧，喺佢身上面攞一浸嘅资讯先。 OK， 咁佢都有问我就系你有冇痛啊？咁样耳仔，我又未到嘅。咁佢就话哦，如果你耳仔痛就梗系即刻求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佢都问我点样出现嘅呢件事，我就我冲完凉只手咁啊溜溜，跟住就塞咗啦咁。咁佢会唔会可能好似你都有讲啊？可能啲水喺里边咁 样 塞一塞啦，咁啊睇几日睇下咩状况先咁样。咁但系去到隔足几日之后咧，去到星期六啦，其实因为星期四晚开始，星期五翻嚟嘅时候冇好转，星期六瞓醒都冇好转， 即系 keep 住都系有耳鸣嘅。你听到个耳仔嗡嗡， 佢又唔系好严重嘅嗡嗡声，佢少少地嘅咩？即系有啲杂声啦，你就好似你去咗戏院好静，静到一个位，其实你都会听到一啲声啊，或者图书馆你静到都会有啲声。 咁点瞓得着啊？ 好难。 我 OK 嘅 ，OK 嘅，你当啲 white noise， 即系好似海浪，当有啲海浪声 咁咯。你当听海的声音咁样咯。咁但系每一日瞓醒，佢冇好转到，但系佢又冇恶化到。咁我就好担心。咁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就同我屋企人食饭饮茶咁样又讲开呢样嘢啦。因为其实都几影响生活啦。开始我发现，个影响就系、是、饮茶嘅时候，我爸坐我右手边，佢讲嘢基本上我唔系好 focus 听佢讲。 你要用左耳先听到佢讲。 系，即系 sorry， 我呢边听唔到，你同我呢边讲。 我又好惊咁样咧，递得多嘅时候，你又会影响到个脊椎弯咧，你又寒背啊，又歪咗唔好啦咁样。系啦，咁跟住我发现原来好影响到，唔单止净系听嘢，系个人嘅集中力同埋耐性都有影响到，系、连带嘅呢件事。即系嗰餐饭佢讲嘅稍微讲耐少少，我听唔到，我就会直接果断放弃，唔、再听你讲嘢噶。 集中力低咗啦。 低咗好多，因为你专注唔到，好辛苦啊个人。咁于是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妈就话帮你啊，唔系，佢话可能你里边有啲污糟嘢定点啫。咁我就同佢讲话，咁不如你帮我攞个电，即系攞电筒照下，睇里边啦，其实会唔会有啲污糟嘢塞住咗啫咁。跟住佢照完之后就，哇，好大粒耳屎啊咁嘅样。咁于是佢话你瞓低啦，咁跟住瞓低咗之后咧，佢就攞嗰啲撩耳嘅棒啦。我唔知嗰啲學名叫咩、 即係專係撩耳仔 撩耳仔嗰啲棒啦，咁跟住 唔係求其揾支棉花棒嗰啲， 唔係佢係真係嗰啲金屬，然後個尾嗰度 勾勾，係 啦，就好似你平時打邊爐不辣椒嗰個根，不過再細好多咁樣嗰啲， 我以為 係撩耳嘅棒啊， 平時打邊爐我係整蝦滑嗰支添， 類似嗰支，不過再幼啲咁啦，咁跟住咧，跟住佢幫我撩完之後，一撩出去就哇！好大粒啊！咁样咁啊，撩佢出嚟之后，佢 通晒啦。 哇！佢撩完之后嗰下咧，我痛晒。 哇！ 跟住哇，嗰、那个舒服嘅程度系 潜藏咗几耐？ 嗰个咧，希望大家唔系食紧嘢啦，但我唔系尝试形容得好仔细，只不过我好想形容就系佢个状况系我撩耳仔咁多年，由细到大咧都未见过呢个 size 嘅，系啦，同埋真系几污糟嘅咁。咁于是乎，我就明白点解佢会顶住咗，佢听唔到嘅，因为佢嗰、那个。 佢真係 physically 塞住。有人 問到幾大粒嘅，我就話鑽石戒指嘅鑽石嘅半粒到啦。 哇，都好誇張。係 啦，咁佢都應該有人問我幾多卡鑽石 ，sorry 我冇概念。但係總之個大概啦，你正常一粒鑽石戒指嘅鑽石嘅半粒左右咁啦。係啦，咁黑色咁樣，即係萬年嘅污跡咁。咁於是乎通完一邊，我信叫我媽就通埋另外一邊啦咁。跟住一個人就哇舒服曬，豁然開朗， 重生啊， 重生一樣。咁於是乎我就即 share 咗上去社交平台，因为我嗰日耳鸣嘅时候，我都担心，我都有即系 share 上社交平台，睇会唔会有啲人有分享一下一啲经验啦，咁有啲 惊可能系即系真系同听力有关。 系啦，咁有啲就话哦，身边我啲朋友近排都多咗呢个状况啊，不过就好似系啲类似耳水不平衡嘅各样咁。咁但系呢啲你真系要揾专业人士你先 check 到嘅。咁但系我就好彩地咧，我揾我妈咧就 check 到个原因啦。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有趣啊。 有趣，因为 个趋势因为有一粒好大 啊嘛，真系。同埋，因為好直覺會覺得咧，你耳仔有呢啲問題咧，多數都係一啲你好難去檢查嘅，可能你要去睇專科先會檢查到嘅原因。 同埋我真係無限地驚啊嘛！即係正如上個禮拜所講，唔知係咪因為過去嗰個星期農曆新年做嘢咧， 大得多 太大聲，影響到。因為呢啲嘢可以突然之間，我覺得嚇我自己個人覺得，你累積咗啲勞損，可以一下突然之間就出事噶嘛，係即係可以冇先兆噶嘛。 證明呢啲日常眼耳口鼻嘅保养系几 紧 要 啦，咁咧我喺网上面同人分享翻，我哇上个礼拜又惊啊，又唔知系咪嗰啲职业性劳损啊嗰啲咁啦，跟住最后发现原来因为有好大嘅耳屎，跟住大家啲 react 就系、是、即系有啲 笑 啊，学赌彩啊，同埋有好多人咧好好奇，佢问我。你点样发现到原来系关嗰粒耳屎？ 系咧，你自己睇唔到啊嘛， 系 啦， 咁跟住我就同大家分享呢件事，佢哋觉得好神奇，因为当初啲人通常问两样嘢嘅啫，第一，你咪睇医生发现，第二，系咪去采耳发现？我话唔系，系我妈发现。 好劲啊！ 系啦，咁佢哋就会好奇啊，点解阿妈无端端发现？咁因为呢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大家去清洁自己耳仔，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啦。 定期清洁自己耳仔 系啦，咁有一啲人可能会有嘅，有啲可能冇啦。咁有嘅都有好多方法嘅，有啲朋友咧，我知道就系自己去处理啦。 系啊， 咁都系嗰句，大家小心啲啦，因为睇唔到啊，各样啦。 即系唔好最系啦，最老土就系揾啲棉花棒撩撩撩，跟住越推越入嗰啲就自己小心啲啦。 大家揾翻专业嘅意见，点样自己清理啦？ 系啦， 咁另外一种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出去采耳咁样，即系俾人专人去处理咁样，即系咪嗰 啲有得考牌定证书咁样啦。咁因为我屋企咧由细到大一个传统，就系、是、我妈咧系会帮我同我妹撩耳仔嘅。 哇，好好、啊。 系啦，咁跟住有趣嘅就系、是、我唔知 系咪好耐冇撩过。 系啦，我真系好耐冇撩嘅。咁然后到我妹长大咗之后咧，佢有一铺瘾咧，一个嗜好嚟嘅，就系佢好中意帮我撩耳仔。佢久唔久就话。帮你撩耳仔啊！咁唔好啦，唔好搞啦，咁其实系好舒服嘅。但系我觉得撩耳 仔有个咁嘅阿妹 真系不得了啊！话你听，但系因为我有阵时觉得撩耳仔你要特登，其实好短时间啫。但系你又特登放低手头上嘅嘢啦，摊喺度俾佢撩。咁撩系舒服嘅，咁但系唔知啊，有时就系好抗拒啊！突然之间， 我问阿妹点解会失惊无神想做呢件事？ 唔知啊，我谂佢纯粹中意。清洁咗啲嘢咁，即系有啲人中意洗碗，好似我咁，就是、你见到由有污渍清到变到白雪雪一只碟， 就好舒服啦。 系啦，嗰种治愈。咁所以咧，佢系好中意帮我撩耳仔。以前每逢新年就帮我撩啦，正所谓咩 Happy 撩耳啊嘛。呢个系真系我屋企有一个 Happy 撩耳嘅传统。 所以你新年就要撩一撩啦。 系啦，农历新年又撩一次，西历嘅新年又撩一次啦，咁样。咁但系咧的而且确，阿妹而家就忙啦，我又喺屋企又忙啦。我喺屋企嘅时间，佢可能一系未翻，一系就瞓咗觉啦。然后我瞓醒嘅时候，佢就出咗门口，所以冇乜大家共同屋企出现嘅时间。 O K。 咁别咁啊，平时农历新年都会有撩耳仔嘅传统啦。今年我又好忙，又冇撩到啦。咁所以其实我 就 发现 撩啊， 好耐冇撩啦，所以咧累积咗啲污糟喺度。咁再加上呢亦都有一样嘢，点解即係我同我媽讨论呢个唔舒服嘅时候，佢第一下佢会提出嘅疑问会唔会係有耳屎喺嗰度呢，係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发生过一件事。细个嘅时候我唔记得我係发烧定係头痛，幼稚园嘅时候好唔舒服。於是乎咁紧张啦，咁媽带阿仔去睇医生，即係带我睇医生，跟住医生就帮我 check 下 ,check 完之后佢就好潇洒咁讲咗句，哦冇。佢又好大嚿耳屎啫嘛，冇事嘅。跟住咧就帮我喺幼稚园时候嘅我咧撩咗个耳屎出嚟之后咧，我就冇事啦。咁所以咧，即系有一个经验之后，即系令到我相信系咁样，令到我有咗个概念，你身体上面有时有啲叫毛病， 就系咁样嚟嘅。 有机呢个系一个成因，咁当然乜嘢嘢会系呢个成因唔知，但系今次呢个情况咧。好似係有關聯，於是乎就咁樣去處理咗啦。 所以日常嘅一啲即係呢啲 護理好緊要㗎， 冇錯，護理好緊要，同埋病向淺中醫啦，有時候。 同埋因為我覺得而家多咗咧戴入耳式嘅耳筒聽歌，嗱呢個係純粹個人嘅概念嘅啫，冇一個真正嘅科學根據，就係因為你入耳式咧同以前嗰啲就咁懸掛式唔同，係你入耳式每次就塞滿填滿咗個耳窩，令到佢可以唔使開得咁大聲，聲困咗裏邊啊嘛。 係啊。 咁你幻想下，其實佢真係一個塞啦， 冇錯。 然後我每日戴就每日就係咁拱啲入去啦， 拱啲入去係我同意嘅喎。 係啊，因為我點解會有一個結論就係我而家戴入耳式，我諗戴咗兩三年左右啦。呢兩三年我都真係冇乜點樣清潔耳仔，咁所以咧令到今次嘅耳屎咧，佢出嚟嘅狀況同以往係唔同嘅。即係自從我戴咗黑入耳式之後咧，我就冇咗清潔耳仔，所以佢出嚟嘅耳屎同以前個樣唔同，我就覺得可能係關事， 所以 可能啫。 咁多位如果仲係戴緊入耳式嘅耳機嘅朋友仔。 啊、 就真系要定期， 同埋系耳机系要清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清洁耳机嘅习惯。 抹一抹啊嘛， 系啊，抹一抹，或者有一啲其实好平嘅，就可能有啲连锁店十零蚊已经有咧，有啲专门。唔係啊，佢俾你專門清潔嗰個耳機、 哦、 即係個膠係一件事啦，個膠裏面係啦，同埋其實你耳機嗰個槽啊，哪怕你係入耳式定係以前嗰只都好啦，啲最平嗰啲，佢嗰個耳機個槽個位置咧， 收收埋埋都有好多污糟嘢。 其實呢陣時你係就算你唔去買，你揾個棉花棒係咁以清潔一下咧。 都差好远， 差好远，因为你日日戴住贴身啊嘛， 同埋你 日都听歌， 耳机可能你就咁平时摆喺度唔用咧，佢啲尘又可能会堆积咗喺啲窿窿罅罅位咧，咁啊清一清佢咧就安心啲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好似波成咁啊，如果唔好无啦啦。嚇一嚇，驚一驚，咁今日買定啲嘢翻去清潔一下。如果你用入耳式就清潔一下啦， 清潔一下 可以試一下轉一下，其他入唔係入耳式嘅都得啦。 係啊，大家中意聽電台又好啊，聽歌日日都戴 headphone 噶嘛。其實係啊，呢個係聽歌嘅一個習慣嚟嘅。 冇錯冇錯，而病向淺中醫嚟講嘅話，都緊要就係我上個星期咪話我嘅食道有啲問題嘅。係 啊係啊， 跟住個最新嘅消息就係咧，原來都唔係 食到冇事， 食到冇事。 係啊， 原來。系即系我自己吓自己啊！我成日以为系我个食到冇问题啦，咁点知摆咗几日咁啊，加上放假又冇医生睇啦嘛，咁啊唔知道冇理由痛咁多日噶个食道咁样，跟住 check 个医生就话哦。 你冇啊，你个咽喉同气管都系肿肿地，同你开啲消炎药就冇事噶啦，咁样样。 咁大件事啊？ 系啊，唔系因为我以前有嗰啲气管敏感底咧，好容易有呢啲状况嘅。咁、哦、但系今次唔知点解嗰个痛感同以往又有啲唔同啦。咁我就即系觉得哦，咁应该系戳亲食嘢嘅时候啃亲个食道啫，咁样。咁啊谂住唔理佢就冇事，点知即系过咗几日都仲痛紧咧，都系呢啲嘢就系睇医生。check 一 check 咁最安心啦，咁啊而家食咗消炎药之后咧，咁啊已经系好翻好多啦，咁样样。 系啊，咁啊大家记住要好好地保养下自己啦。 冇错，新一年啦吓，有啲乜嘢都记得要 check 一 check 啊，多啲清洁下自己嘅耳仔啊、鼻哥啊、喉咙啊各方面啊、眼睛啊， 好紧要啊， 眼耳口鼻好紧要啊。 呢啲唔系细个先护理嘅，人长大咗都要。除护理你嘅心灵之外。呢啲都系需要嘅。 又再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害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书色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梦或雨不解，像要餐出烧到，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想输到。常期望简单点，不要太深奥，容许青葱美好，悠然在故事里画出当天那初心小岛。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苦恼。 听过有 Chantel 嘅派台歌叫《初心小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對於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擴大使用範圍，有部分試點靠近口岸，服務價格亦都相對較低。被問到會唔會擔心對本港醫療機構造成競爭，盧寵茂話：而家本港牙科醫生可以根據政策到大灣區執業，認為本港市民特別係長者亦應該有權喺灣區選擇合適嘅醫療服務。卢颂茂解释，长者医疗券不适用于转院病人和重症病人。长者医疗券目的是希望市民使用政府提供的医疗福利，寻求基层服务，所以只会包括门诊，不预计会有病人以长者医疗券用作紧急转院服务。另外，急症室服务亦都不包含在长者医疗券内。對於灣仔會展新大樓會在2034年先至能夠落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話，坐落在灣仔北三座政府大樓的部門會陸續遷出，並且重置在九個新大樓項目，當中有五個項目已經陸續啟用。他話，當三座大樓的用地清空之後，計劃在2027年透過賣地方式會推展灣仔北的重建，而估計最快2034年才能夠完成重建，是由於清拆、深度挖掘和興建大樓需時。至於位於赤鱲角的亞博擴建工程，邱應華說，當局已經進行亞博第二期顧問研究，同時正是檢視北大嶼山醫院感染控制中心的運作需要，如果決定結束運作，就可以啟動亞博擴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印尼是中国友好邻邦，中方祝贺印尼大选平稳顺利举行，相信印尼人民的选择将有利于印尼发展。他说，中方期待继续和印尼方一起围绕共建命运共同体主线，打造高水平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推动中印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另外，毛宁又对巴基斯坦大选总体平稳顺利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和巴方一起努力，继续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受低压槽影响，澳洲新南威尔士州部分地区持续落暴雨，悉尼在两个钟头内录得65毫米雨量和几万次雷暴。期间，两男两女在悉尼植物园一棵树下避雨的时候被雷电击中昏迷，送院治理，目前四个人情况稳定。暴雨导致悉尼北部近20000户家庭停电，部分铁路交通和飞机航班延误。铁路公司提醒乘客尽可能更改出行时间，或者使用其他替代交通工具。气象机构说，恶劣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引发破坏性大风、冰雹和强降雨，低洼地区可能出现山洪暴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Kel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同你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噶，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就系货柜码头南路系有水雾急收噶，去荃湾方向近住达阳路嘅中线系封闭咗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

stars nearby. No lies, no strings, no ties. Sing a lullaby. I close my eyes. There's no place that I can be normalized. Like a butterfly stuck in a loop and white. Am I gonna run, losing faith in the road that seems a red eye? I'm so afraid that I'm gonna be hated by everyone around me. It's true. Hisberg 嘅派头作品，歌名叫做 I Can't Be You。虽然不自觉地会碌下碌下睇翻社交平台，但系最恐怖系你碌翻以前嗰个佢，睇佢嘅近况。 红黄绿串又串，聚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了，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 亦有风。 听话克拉云豪影嘅回忆半分钟。谂下只系睇翻当年嗰个 post 半分钟，嗰啲思绪就涌翻出嚟。唔知道你分咗手之后有冇一个习惯系会将一啲之前嘅同前度嘅 post delete 咧？点话接受嗰啲系你过去嘅一部分呢？ 永恒有过一刻相见，曾陪伴夜深失眠，记录那些伤痛与天，被爱过也可以放下，何用再掀起那伤疤，缓缓让日光洒落，眼泪全无法。当快乐太多，让随后寂寞亦更多，这秒钟好又记起，谁人是最动魄彩和邂逅过那首歌，撼动过你心窝，岁月里总有认识一个永远封锁，初见在瞬间，但无奈道别亦瞬间，不无什么永远，仍无憾分享过孤单，重逢亦未必需自焚，就算爱情不要多淡，同伴就算经过又有几个真面未散，无法要 有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嘅 J.C. 陈咏彤，最新拍来作品叫做《日光》。我嘅取舍咧就系我系唔会 delete 嗰啲旧嘅 post， 因为望翻当时自己写低嘅每一句，都会觉得嗰阵时嘅自己都几得意啊！ 伤心的感觉背后着寂寞，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意外，

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星期一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呢个音乐桑拿啦， 好放松啊！ 今日呢个真系好桑拿， 系好桑拿。其实系咪咁嘅咧？ 系舒服噶， 系咁啊！ 系啊，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个音乐类型叫做 deep house。 哦 ，so deep， 系 feel 到嗰种 deep 啊！ 系 嗱 ，deep house 有名你叫啦，好 deep 啦，系 house 嘅一种啦，系啊，即系其实佢 house 嘅指分啦，因为之前我哋去讲 house 嘅时候，而家就有翻 house 感觉啦，听下。這個就很典型的 house， 大家會聽到的 house beat 啦。咁 house 因為實在非常之源遠流長，八十年代開始到而家都講緊四十年啦，三十幾四十年啦。然後佢有超級多嘅分類，基本上 disco 之後就出現咗 house 嘅呢種音樂類型啦，喺美國嗰邊。咁我之前都有講過唔同house 嘅子分類啦，或者 house 嘅元祖啦。簡單啲講就 house 係嚟自最初咧喺美國芝加哥嗰度。有一间club 啦，叫 warehouse， 咁然之后因为嗰度啲 DJ 播嘅歌咧，慢慢形成咗一种属于佢嘅 texture 啦，佢哋嘅风格，咁于是乎啲人就会讲，我呢啲 music 系叫咩？就叫 house music 啦，因为嗰度取其名就系 warehouse。呢間 club 啦， 攞一個 house 呢一個 字。係啦，咁嗰時啲 DJ 打碟就係其實佢哋未必係 produce， 即係唔係整歌嘅，但係佢會將好多唔同嗰啲舊嘅tracks 咧，就會左邊右邊咁 mix， 咁真係好似你而家見到 DJ 打碟嗰種。 係， 咁佢哋會揀一啲可能真係70年代嘅 disco 啊，以前啲 funk 啊、soulful 啲嘅歌啊，全部都撈埋一齊。咁亦都後屘有 drum machine 之後，因為好平嘅啫嘛。 嗯。 對於那個年代要做音樂嚟講，我唔需要一個大嘅 studio， 跟住我有啲 drum machine， 佢已經可以喺現場嗰度咧做一啲係做一啲鼓嘅聲，咁可以方便佢哋做好多一啲 mashup 啊，或者即場 remix 等等咁。咁啊嗰陣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就叫 Frankie Knuckles 啦，咁啊其中一位朋友。咁啊咁呢個就係 house 最初八十年代喺即係 disco 沒落咗之後再出現。電子音樂或者舞曲嘅時候嘅狀況係咁樣啦。咁而講緊 deep house 咧，正如個名所講，嗰個 deep 係在於咩咧？即係佢唔同於本身一般嘅傳統嘅 house 嘅，因為頭先講佢係將一啲 disco 啊或者 funk 啊嗰類嘅音樂咧做個主調啦，佢哋去將嗰啲歌去做 mix and match 咧，嗰啲歌咧會叫做 bright 啲啦，或者會即係 disco 咁會。弹跳一啲重啲嘅， 跳舞得 系啦。咁而家 deep house 呢一种咧，你会听到佢虽然都系用翻即系 four on the floor 4/4嘅嗰种嘅拍子啦，嗰种嘅方法，但系咧佢所用嘅声，佢嗰个空间个氛围咧，同你幻想翻 disco 佢哋嗰啲哇嗰啲吉他啊、啲 bass 啊， 就好唔同， 完全唔同嘅。呢种唔系唔喐得，但系呢种嘅喐法咧，我会形容你同一般听 house 唔同嗰种咧，就真系最阳光啲嘅嗰种。呢一种咧就系， 我觉得自己可以去咗水族馆噶嘛。 黄昏啲啦，水族馆啦，或者去 lounge 嘅时候听咧，都系呢一种。呢啲就系 deep house 嗰个气氛啊，你听下。系啊，咁佢嗰个分别，头先讲喺个声音上面选择唔同啦，个速度都唔一样嘅，即系一般啊，真系冇定嘅，但系一般 house 一个 BPM 咧，就大概都125、128、 okay. 或者123都会有嘅，其实。咁以前我年代就系125、128，系啦，125、128呢啲 range 咁嘅。咁但系 deep house 咧，佢嗰种比较 chill 啲嘅气氛啊，佢系容许嗰个 BPM 咧慢少少，可能系110。至到120零咁样都会有，系啦，咁啊令到你听落去个人咧就会好放松啊，好舒服咁样。 系。 咁嗰时最初出现就系因为其实 house 已经占据咗即系80年代，无论你系芝加哥或者以外嘅地方，甚至乎80年代未去到英国嗰边咧 ，house 已经系一个好出名嘅一种音乐类型啦，周围你都会听到，电台你都会听到，上晒流行榜咁样，即系一个好商业成功嘅一种舞曲，系啦。咁但係當你知嘅有啲嘢好 pop 啦，跟住好 commercial 之後呢，大家就會開始尋找個空間，我就要反其道而行啦、即係你其他音樂類型嗰啲 alternative 點解會出現就係咁解咋嘛。係啦，咁就當嗰啲 alternative 有一日變成咗 commercial， 啲人就會又諗另一個名出嚟。 alternative 嘅 alternative。 或者 new 啦 ,new 乜 new 乜咁樣囉。 所以 house 嗰陣時已經變咗一個主流嘅時候，大家就要搵路走啦又。 係啦我可唔可以叫好主流都可以咁講，因為你喺一啲主流電台你會聽到啊、有啲 track 已經 係好商業咗囉，係啦 ,pop 咗囉。咁、okay. 於是乎佢哋一班嘅 producer 或者 DJ 其實你都係不斷喺個空間度尋找仲有啲咩冇人做過我嘗試去做呢咁樣。咁呢個就係嗰陣時嗰個狀況，其實喺80年代中期其實好快已經出現緊呢一個嘅氣氛㗎啦。咁、有一位非常之重要嘅朋友呢，就係關即係 Deep House 時期，因為佢都係被譽為呢個 Deep House 嘅叫做先驅者 Pioneer 啦。咁呢位朋友的名呢就叫 Larry Hurt， 係啦 ，Larry Hurt， L-A-R-R-Y Larry。Larry 啊 ，Hurt 就係聽啊 ，H-E-A-R-D Hurt 係啦 ，Larry 我叫 Larry 啦，係啦，咁 Larry 佢就係當時佢買咗一啲電子合成器，同埋買咗啲 drum machine 之後咧，佢就開始自己整歌。咁嗰時咪好興咩808嘅， 係啊係啊， 嗰陣時阿 Larry 佢就買909。即係808嘅下一代。 O K， 咁909啲聲係有少少唔同啦。咁909啲聲亦都可能係，因為我都有揾過啲嗰啲 sample 啲聲器聽。909個感覺係同808少少唔同。808咧就會好，即係你 hip hop 嗰啲就好 classic 嗰啲，你會用到嗰啲 clap 啊、嗰啲 high hat 啊、嗰啲鼓啦。咁、但係去到909咧，嗰隻聲係有少少唔同。咁當然我唔知會唔會因為裏面佢有好多 preset 你可以教。咁但係聽落去的而且確你會覺得，咦909又係另外一種聲喎、 啊。 然之後佢再用佢嗰陣時阿 Larry 買咗兩部嘅，一部就 drum machine 909啦，即係鼓機。第二咧就係買咗個電子合成器。咁即係扭啲 baseline 啊，成啊咁，都係同一個牌子出嘅咁。跟住攞咗嗰兩部嘢之後，就開始整歌。咁如果佢整咗，佢真係好勁嘅，因為佢都有打碟又成啦。佢整出嚟嘅歌咧，頭嗰兩隻咧已經係成為咗經典嚟。 哇、哦！ 係啦，咁第一首即係其中一首啦，我個先後次序唔 sure 係咪真係嗰首先嘅？有兩首嗰陣時係好早期，一首叫 Mystery of Love 啊。Mystery of Love， Mystery of 系啦，嗰一首咧就冇咁 deep house 嘅，但系咧后嚟都成为经典啦。Kanye West 嘅 Fate 都 sample 咗呢首歌啦。咁另一首咧就而家谂住同大家 share 嘅呢首歌，呢首歌咧真系好 deep house， 好早期或者最元祖嘅蓝本之一。基本上嗰种声咧就系你要追溯翻好早期嘅 deep house， 呢首歌咧就系一个标准嘅一个示范嚟噶啦。咁呢首就嚟自 Larry Hurt 嘅一首作品，叫做 Can You Feel It？ 嘅呢首就嚟自 Larry Heard 嘅 Can You Feel It 啦、 哦。 你会听到嗰、那个鼓啦，同一般听 house 佢冇咁 aggressive 嘅，即系打落去冇咁大力啦。跟住咧，佢会有一阵咧，好似有啲叫环境声浸咗喺度，即系有啲 有人声， 有啲 sim pad 啦，系啊，即系你揿咗佢之后就会喺度呼呼，好似逗住喺个底度咁样营造紧一个好舒服嘅气氛。系啦，你听所有嘅声，佢都唔会好激烈嘅，唔、嗯、会有嗰啲 build up 啊、drop 啊，佢唔系行呢一种嘅。咁所以就 系 话嗰个感觉好似喺 lounge 度听，或者你黄昏舒舒服服，就系跟住嗰个旋律去行。佢有佢嘅 groove 喺里边，但系又唔会太过之激动。系啦，你就慢慢喐，慢慢喐嗰种嚟嘅。系、嗯、啦，咁啊 ，Larry Heard 咁佢啊就被誉为先驱，就因为呢一首就早几首佢整噶啦，买咗啲器材翻嚟嘅时候就开始做啦。咁而好得意嘅就系话，即系无论系 Larry Heard 所做嘅啦，或者往后 Deep House 一啲嘅制作人所做嘅歌咧，都会几受 Jazz 嘅影响，就系呢个。我都唔識嘅，但係呢個就資料所講啦，佢哋會用一啲 jazz chord 去彈一啲嘅咩 jazz progression 個 progression 個 chord progression sorry 係啦，即係會行咗一啲 jazz 嘅影響。咁由當初可能 sample 咗一啲以前 jazz 嘅作品或者一啲 funk 嘅作品之外，佢哋去自己做原創歌嘅時候，嗰、那個製作嘅方向 都會樂 理上都會咁樣落啦。所以聽落去嗰件事就會超啲係啦。咁當然後嚟亦都有一種叫 jazz house， 就係亦都係真係再 jazz 啲咧，就唔係淨係攞個影響咁簡單啦， 就唔係即係 deep house 嘅一個子分類啦。 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叫 deep house 嘅子分類，你都可以咁樣理解嘅。 再發展出嚟， 係再發展出嚟 house 係真係太多。頭先 Michael 都有講啦，即係 tribal house， 之後 organic house 啊， 好多唔同類型 ，ambient house 啊，基本上咧你諗到嘅 term 後面加個 house、就會有一種屬於佢嘅音樂類型啦。 但係亦都解釋到點解即係 deep house 聽落去有一種咁 lounge music 嘅感覺，就係我諗係頭先你所講一啲 progression 啊，同一啲 jazz 係好相似嘅。 然後佢哋用嘅 vocal 其實頭先嗰個佢都唔係一個唱緊嘅，佢真係一段 speech。咁裏邊其實個意思都係講即係house 同埋講 jack 呢樣。jack 呢、這個佢即係都玩字嘅，即係 jack 除咗一個人名之外，其實 jack 都係喺 house music 嗰個年代八十年代開始已經出現一個 terms， 係會有一種舞蹈嘅類型叫 jacking 啦。咁有一啲嘅 DJ 改咗個名叫 jack master， 即係因為 jack 都係嗰種彈跳，其實就講緊即係聽 house music 嘅時候，哦，我喺度跳嘅嗰種舞種，甚至乎有一種叫 jack house 添。 OK， 即係都話咩都可以加個 house 都可以變成 就係啦 ，jack house 又出現啦。我唔知 jack house 定 jacking house 啦咁。咁Jack 即係 J A C K 個 Jack 啦，一個人名嗰個啦。波星 House 究竟係點咧？就係你而家聽緊我哋 Music Show 就係波星 House。咁Larry Heard 都有趣嘅另一樣就係其實咧，佢細個屋企人咧想佢做建築師嘅，咁但係咧佢就好想去夾 band。咁就冇理到屋企人啦。咁嗰陣時聽到啲鄰居話組 band， 佢就自薦就話我嚟做鼓手啦。但嗰時佢唔識打鼓喎。跟住之后咧，就自己买一套鼓翻嚟自学去 audition， 就加入咗乐队，就开始打鼓啦。咁但系后屘打到咁上下，佢有访问讲过，去到后期佢打最后嘅一队 band 嘅时候咧，佢已经觉得呢队 band 或者乐队唔系好容许鼓手有太多自己嘅谂法。但佢又有自己一啲 creative idea， 於是乎佢就使錢買一個電子合成器，買個鼓機翻嚟，就係我自己做一對 band， 我就可以知道，我就可以做一啲我想做嘅音樂啦。咁所以嗰陣時佢係一個咁樣嘅 legend， 亦都有喺一啲當然好多嘅美國house scene裏邊嘅 club 度做 DJ 打碟，咁又自己整歌啦咁。咁亦都佢亦都細個亦都真係聽 jazz 啊、motown 呢啲背景，咁所以變相就會有呢啲嘅影響放喺佢嘅音樂當中。咁佢就好八十年代嗰起源。就是 Larry Heard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朋友啦。咁大家有興趣聽一啲歌，佢仲有一個 artist name 就叫 Mr. Fingers 啊。 哦，呢個我有聽過喎。係、這個、 或者佢同啲 friend 組咗一隊叫 Fingers Included 咁樣樣，都有一隊嘢。咁都係佢嚟嘅其實。你 search Larry Heard 就揾到好多關於佢嘅音樂，甚至乎早幾年佢都仲有做訪問分享啊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呢、這個就係即係八十年代佢發起嘅時候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去到哦，咁呢個先都要佢繼續進化成噶嘛。咁因為其實嗰陣時都冇話一個 deep deep house 嘅 term。呢就叫 house 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嗰时讲过有一个 asset house 系讲去到英国嘅时候有个咩Summer of Love 咁样，即系嗰边都听佢哋嘅 house music， 咁即系开始 house 亦都多咗唔同嘅变奏啦。去到英国嘅 asset house 系用个304 baseline 嗰个合成器，电子合成器、做咗一种嗰 啲声音系好唔同 嗰 种声， 咁就大家发现如果声音上有分别，气氛上有分别，好似有啲 term 去 differentiate 都需要，咁所以就慢慢就有人。 講就即係 deep house 就係形容緊呢一種啦。係啦，咁然後去到九十年代嘅時候，唔單止就係講緊頭先講芝加哥嗰一帶啊，成啦。其實你喺美國其他地方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去做 deep house 嘅。咁另外一個都幾 legend 嘅咧，就係喺新澤西嗰邊。咁呢個朋友咧就叫做 Carrie Chandler。咁佢又係由細到大咧，都係由呢個 jazz 嘅背景， 嗯、 即係有 jazz 背景去做啲， 都係中意玩呢個 係啦 format。 就做呢件事，我覺得係嗰陣除咧係唔同啲，同埋係正啲嘅。咁所以佢亦都有 produce 一啲歌啦。咁其中一張 EP 裏面嘅歌咧，都係幾算係 deep house 裏面好好標準嘅一啲示範。你亦都會聽到頭先講啲 synth pad 嗰啲聲，即係浸住喺度啊，或者嗰啲琴佢所用嘅都唔係我哋講嘅鋼琴。即一般 house 用嘅，即係嗰種好純種鋼琴，你會聽到啦。佢、 嗯、 用呢種咧，好似一啲電子琴或者嗰啲 organ 嘅琴嗰啲聲。 係 咁，成件事咧，總之就都係嗰句，我成日好中意形容 deep house 好浸住啲嘢喺度。 係，我同意。 你講嘛？ 所以我就係話，點解好似個人去咗水族館咁樣，就係、是、好似你個人，總之就唔係喺地面上邊曬緊太陽㗎啦。係 啊，舒舒服服咁樣，但係佢有一種電子嘅冷冰冰喺度嗰種嘅氣氛。咁所以今日講呢個 deep house 俾大家大概知道咗起源啊，佢嘅特性啊，咁啊呢一part最后揀嚟就係 Carrie Chandler 咧，佢喺93年一张 EP 叫做 Atmosphere 里面嘅歌，其中一首叫 Track One 啊。呢首作品已经有31年前嘅啦，嚟自1993年 Carrie Chandler EP Atmosphere 当中嘅一首歌，而家听都唔会觉得过时嘅一种就系 Deep Hous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扩大使用范围，有部分试点靠近口岸，服务价格亦都相对较低。被问到会唔会担心对本港医疗机构造成竞争，卢颂茂话：而家本港牙科医生可以根据政策到大湾区执业，认为本港市民特别系长者，亦都应该有权喺湾区选择合适嘅医疗服务。卢颂茂解释，长者医疗券不适用于转院病人和重症病人。长者医疗券目的是希望市民使用政府提供的医疗福利，寻求基层服务，所以只会包括门诊，不预计会有病人以长者医疗券用作紧急转院服务。另外，急症室服务亦都不包含在长者医疗券内。对于湾仔会展新大楼会在2034年才能够落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坐落于湾仔北三座政府大楼的部门会陆续迁出，并且重置在九个新大楼项目，当中有五个项目已经陆续启用。他说，当三座大楼的用地清空之后，计划在2027年透过卖地方式会推展湾仔北的重建，而估计最快2034年才能够完成重建，是由于清拆、深度挖掘同埋兴建大楼需时。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发言人日前话，中国渔民一直在黄岩岛使用氰化物捕捞，故意破坏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菲方的表态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他说，中国对黄岩岛和它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养护，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的捕捞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曾经就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啦，现时一带仍然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曾经就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去到学园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少少。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日常事故剧场》，作曲 Michael Wong、陈柏宇，作词 T-Rex， 主唱陈柏宇。浮藏，作曲 Howi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J。 任四周千百

然得知恋爱那真意，如许多感人故事，爱人未为你改变，亦愿意求认真一次，为你倾心倾意倾神，爱恋一生一世一样，我心。 先达利有张伟健倾心倾意倾神啊！头先讲到咧呢一个嘅 deep house 咧，好多时候都会攞咗一啲 jazz 地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今日呢半小时播嘅嘢咧，都同 jazz 会有少少关系，带嚟一啲比较 bossa nova 啲嘅节奏啊！趁住呢个黄昏， 沿途上也没人车相碰。海风轻推他肩膊，他管他在感觉，似与外界一切隔膜。船头看天空，船头看波涌，然而看起像你耳朵，感觉上在这片海湖上，六十分钟也像是无限长。在这片海湖上，连空间都开始扩张。 相知，但像个开始，延长至一生一辈子。感觉上在这片滩涂上，六十分钟也像是无限长。感觉上在这片滩也像是无限长，感觉上在这片滩涂上，任空间继续再扩张。 打嚟有 fundamental 感觉好渡轮。 Mm-hmm. 但系有梦剧院四分三日。林忆莲点唱机，嚟到今日最后一首作品。仍然是悄悄地咁样陪大家完结今日的节目。 默然无语，这梦人怕 心可相印，他相告自爱最是真，最梦人重拾往昔，用情牢记这梦人，说心中不要等，这梦人飘走为谁，倾尽一生心想透，此刻心想爱是永久，空空转千回， 希望可以陪你度过呢种湿湿立立嘅天气。最后带嚟有陈百强《梦旅人》，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喺苏动音乐再见啦，拜拜。